机制、培育壮大主导功能和产业等等，还要加强干部的人才保障，完善考评指标体系。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城市文化范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7号，星期三，农历9月3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今天呢，还是立冬节气。立冬不仅代表着冬天的来临，还有万物收藏、规避寒冷的意思。立冬之后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哦，衣物要适当增减，不薄不厚。立冬补冬要兼顾胃气的调养，适合进补温热之品，像牛羊肉啊这些。另外冬季锻炼要动静结合，跑步做操只宜微微出汗为度。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儿为主，由于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整体还可以，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但是早晚天气冷，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是一年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北的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不畅。反方向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也是车多路段。西南三环玉泉营桥到丰益桥内环方向，西南四环花香桥到丰北桥的内环方向，目前是车流集中。 跨越千年的中国桥，10月24号，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让世人惊叹的港珠澳大桥究竟厉害在哪儿？在这背后，中国桥梁的千年沧桑给了它怎样的积淀？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聊聊跨越千年的中国桥。第一道题就来了，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钢结构桥梁，主体工程的主梁钢板用量相当于多少座鸟巢呢？ A 6座， B 10座， C 20座。 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带您从港珠澳大桥的通车看跨越千年的中国桥梁。那么第一道题呢，是关于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的主梁钢板的用量相当于多少座鸟巢啊？这么大的一个主体工程哈，相当于6座、10座还是20座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11月底在天桥剧场上演的音乐剧《想变成猫的人》演出票2张。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颐和园画中油彩绘将完成一轮全方位的体检和保养。国家文物局近日原则同意其彩画保护项目，但明确修缮措施应以除尘和现状的加固为主。画中油是一组建筑，始建于乾隆年间，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年间重建，是万寿山西部重要的景点建筑。由于建筑依山而筑，视野开阔，寻廊观景仿佛置身画中，所以名字叫画中游。对于这次保养，国家文物局给出的要求是建议补绘重绘部分参照现存彩画风格及做法，尽可能减少对现存建筑和彩画的不必要干涉。 首都机场附近的艺术气息未来会越来越浓郁。顺义天竺镇将建设占地105亩的大型文创艺术区，弥补机场周边及顺义区公共文化艺术资源短缺的现状。11月4号，首期工程雕塑园正式开园，并举办有机共同体公共艺术展。而项目的主体工程文化艺术中心也即将开建，预计明年7月启用。北大资源文化双创园天竺园区位于天竺镇府前二街，距离首都机场只有5公里，距离798艺术区13公里。园区用地由老旧厂房腾退改造而来。来关注展览，新时代新东城东城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图片展最近亮相王府井大街。本次展览一共展出了240多幅图片作品，都是经过几轮筛选，从东城区各单位各街道征集的摄影作品和摄影爱好者的投稿中脱颖而出的，分为5大主题，展示了40年来东城区的发展和变化。除此之外，东城区还将利用数字东城网站对图片进行线上展示，这个展览持续到11月19号。门头沟区将筹备建立古生物化石展览馆，加大对生态资源和科普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门头沟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许多村庄都有着上百年的开矿历史，其中军庄镇辉玉村最为著名。目前门头沟区已联合北京市地质研究所等单位研究对古生物化石进一步的保护措施，把军庄镇这样的科普资源丰富的地方建设成为地质化石科普基地。再来为您介绍一本新书，鲁迅文学奖得主张楚的最新小说集《中年妇女恋爱史》日前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这部短篇小说收录了他的作品，包括有这部短篇小说集收录的作品包括《水仙》《听他说》《金风玉露》与《伊丽莎白的礼貌》等等。张楚有一个外号叫做当代张爱玲，她被圈内人称为男版张爱玲。她的写作记录了这个时代的生存状态，审视着人们的精神困境。全书既有强烈的可读性，又有引人深思的指向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您用的是苹果手机还是搭载安卓系统的手机呢？美国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不同操作系统手机的主人，它的差别不仅限于手机本身，他们在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调查结果显示，苹果机主平均每天使用手机4小时54分，安卓机主平均每天使用手机3小时42分。苹果机主平均每天自拍12张照片，安卓机主平均自拍7张。苹果机主每月花在购买衣服、化妆和美容产品以及科技产品上的钱更多，大致是安卓机主的2倍。另外，苹果机主平均每年旅行4次，安卓机主是3次。和苹果机主相比，安卓机主更喜欢独处。家长们注意了，您知道孩子每天用手机多长时间是个关键节点吗？美国一项研究显示，每天1小时的屏幕时间是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状况的关键节点。所谓屏幕时间，就是孩子使用手机、电脑和电视等终端电子设备的时间。如果每天的屏幕时间低于1小时，不管他们是否接触这些电子设备，心理健康状况几乎没有区别。一旦超过1小时，时间越长，内心的幸福感越差，抑郁或焦虑的风险也会越高，而好奇心也会下降。这种关联在2岁的幼儿身上就能体现出来，在大孩子的身上显现得尤为突出。坐办公室的上班族们注意了，现代的办公室大多是和人共用的大开间，想要集中注意力不容易。日本一家电器公司因此推出了挡在眼睛周围的智能眼罩，戴上后自动屏蔽周围噪音，能够令人专心工作。这款眼罩遮掩后脑勺、双耳以及双眼的部分视野，内置无线耳机。戴上眼罩后，使用者视野变窄，只能看见面前电脑的显示器和键盘，听不见周围声音，有助于专心工作。这家公司计划明年在日本正式发售这款眼罩，预计售价200英镑，约合1800元人民币左右，然后要推广到全球。 英国凯西克附近湖区有一处独特的度假屋，由一辆旧消防车改造而成。入住其中，除了安享当地优美的环境，人们还能穿着消防服，顺着消防滑杆下楼，体验消防员的生活。这处度假屋每周租金402英镑，约合3600多元人民币。它的外表保持了消防车的醒目红色，内部有两层，最多可以同时容纳2名成年人和2个孩子入住。客人经楼梯上楼，可选择从消防的滑杆下楼。位于1楼的次卧里，窗帘和床铺装饰都采用消防主题，供孩子们居住。而车尾还辟出了一小块区域，提供消防服和消防水管供孩子们玩耍。现在人们经常形容一些文艺作品是治愈系，其实艺术作品真的可以用来治疗。让精神病患者上跳舞课，让肺病患者学习唱歌，给痴呆症患者开一份定制歌单。这些内容按照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的倡议，今后可能出现在英国医生的处方上。有科学证据表明，接触艺术可以改善人们的精神和身体健康，让人们更快乐更健康。英国政府计划成立国家社交处方研究院，培训医生和卫生领域的其他专业人员，指导他们把艺术、运动、营养建议、社区学习等手段纳入治疗。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今天本市将启动供热试运行，到15号0点实现达标供暖。锅炉点火试运行后，居民家的暖气有一个逐渐升温的过程。相关部门同时提示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家中的供热设施状况，如果出现暖气不热、跑水、漏水等情况，应该直接拨打小区供热单位服务电话报修解决。如果供热单位没有及时处理或没有按时点火试运行，可以拨打12345热线来投诉。供暖季即将来临，市自来水集团提醒大家谨防供暖用水串入自来水管道。用户一旦发现家中的自来水出现水热、有颜色、有咸味等异常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拨打自来水集团客服热线96116反映，相关的专业人员会及时的处置。使用煤火取暖的居民请注意，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及时清理烟垢，防止烟道阻塞，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炉具和烟囱，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及时清理烟垢，更换老化破损炉具和烟斗，保持室内的通风良好，谨防煤气中毒。对互联网技术感兴趣的朋友请注意，今天浙江乌镇将再次拉开互联网盛会的大幕，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5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如约而至。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吸引了400多家全球知名互联网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前来参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京东等。这次大会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不妨拭目以待。最近想去观赏彩叶的朋友请注意，天坛公园、中山公园、景山公园、玉渊潭公园的银杏大道都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北京植物园的古墩秋跳景区，金黄色的银杏树已将曹雪芹纪念馆点缀成名副其实的黄叶村。市公园管理中心微博畅游公园将继续播报市属公园秋汛，提供最新的秋游赏景信息。再来关注京城的演出舞台，话剧《合同婚姻》今晚7点半在仁义小剧场上演。这部话剧首演于2004年，最近又有一批年轻演员带来了全新版本。微信、朋友圈、自媒体这些当下特有的内容被加入剧中。《合同婚姻》正如剧名一样，既现实又有些荒诞，将合同和婚姻放在一起，是人们对婚恋的一种新的看法。本轮演出将持续到11月25号。话剧《枕头人》今天晚上7点半在鼓楼西剧场上演。《枕头人》是鼓楼西剧场的成名之作，也是他们推出的直面戏剧的第一部。残酷的风格，撕去生活中风和日丽的伪饰，错过前几轮演出的朋友，您可以去一探究竟。 跨越千年的中国桥， 10月24号，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让世人惊叹的港珠澳大桥究竟厉害在哪儿？在这背后，中国桥梁的千年沧桑给了它怎样的积淀？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聊聊跨越千年的中国桥。第一道题就来了，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钢结构桥梁，主体工程的主梁钢板用量相当于多少座鸟巢呢？ A 6座， B 10座， C 20座。 来，如果各位朋友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11月底在天桥剧场音乐上演的音乐剧《想变成猫的人》演出票2张。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700多年前，文天祥写下诗句《伶仃洋里叹伶仃》，700年后，伶仃洋上飞架起一座跨海大桥，写下了无数桥梁人心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故事。这座桥就是2018年10月24号正式通车的港珠澳大桥。让世人惊叹的港珠澳大桥背后，中国桥梁的千年沧桑有多少历史的积淀？中国的桥梁怎样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今天我们就要和您一起聊一聊跨越千年的中国桥。来，我们先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 2004年，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启动工程可行性研究，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此重任，开启了与港珠澳大桥的不解之缘。2009年牵头主体工程初步设计，2011年开始牵头捣碎工程总承包设计及施工配合工作。2012年，工规院华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港珠澳大桥跨界通行政策研究。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仁贵，先后主持或参与设计了江阴大桥、海沧大桥、杭州湾大桥、嘉绍大桥、宁波舟山港主要通道、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等项目。 没错，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就是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仁贵。王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我相信听了刚才的这个介绍，您自己心里头也会有很多的感慨哈。尤其是最近几天关于港珠澳大桥的这个，因为刚刚通车嘛，我们从各个媒体上也了解到了很多的消息。那么在港珠澳大桥这项超级工程建设阶段，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呢，主要是负责大桥总体的设计，还有海中的主体工程、桥隧部分的施工图的设计等等工作。您这里有非常多的同事都投入这项工作是吧？ 对对对。 作为港珠澳大桥背后的团队之一，大桥终于通车了，您和您的同事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是非常激动、非常期待的一件事儿 啊。你们参与这个也是得有10来年的时间了哈，从前期的这种规划开始。 对，港珠澳大桥呢，应该说经历了这个这么几个阶段。那么就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就是由我们院当时这个承担了叫当时叫伶仃洋跨海大桥工程可行性研究。 伶仃洋 对 跨海大桥工程 的 可行性研究啊。 那么在1997年的这个3月份，当时李鹏和党总理的时候就已经批了这个项目的这个工程，就是工可研。那时候 工程的可行性的研究已经通过了哈， 已经通过了。对 啊， 那个时候呢，我是港珠澳大桥这个就是叫前身叫伶仃洋大桥工程可行研究的这个副项目负责人。然后到了2000年以后，这个国家又重新这个启动了这个港珠澳大桥的这个工程可行研究，后来就改名叫港珠澳大桥，一开始叫伶仃洋大桥，就是 所以实际上是从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一直到现在， 2018年的时间， 二十几年的时间， 对对对对 啊。 那么在那个 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这个营救通道主要是连接珠海到香港的。 嗯， 那么这个桥威呢是从玲玲岛过的。 嗯， 那么到了2000年启动的这个港珠澳大桥，就把这个桥威往南移了。 嗯， 那么就是考虑到要一桥连三地。 嗯，把澳门也一起连上， 要把我们的香港、珠海和澳门， 嗯， 同这个大桥把它连接起来。 嗯， 共同这个来推动出境。这个珠三角经济的发展，那么 珠三角的话，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大湾区， 嗯， 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主要的这个基点城市，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香港、珠海和就是我们这个广东那个广州为代表的这样一个 嗯 一个经济中心。那么这个港珠澳大桥呢，应该说这个是今年的10月24号。这个正式通车的，那么在10月23号举行了一个通车典礼，那我们习总书记也是亲临这个通车典礼的现场，并且这个接见了我们这个就是港珠澳大桥建设的这个各方代表。 嗯， 而且在这个接见代表的时候，这个习总书记讲了说，港珠澳大桥是国之重器，是国家工程， 嗯， 这是很高的一个荣誉啊。另外的话，就是也就是对于参建的各方给了高度的评价。 是， 所以就是说在港珠澳大桥这个这个项目上，应该说它是我们桥梁建设领域一个新的高地。 嗯， 然后就是它的通车也是举世瞩目， 嗯， 受到了这个就是全世界这个桥梁界的高度的关注。我们在外面开国际会议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外的一些同行也都非常关心这个港珠澳大桥的这个建成通车之间重大的这个事件。 嗯， 那么这个桥的话，实际上就是应该说港珠澳大桥的这个建设，实际上是凝聚到中国桥梁发展这个几十年发展的这个最新的这个科研成果。那么这个桥的话，它的这个实际使用寿命是按照120年 嗯 来考虑的， 这个超出了以前的100年最高限哈。 对，我们国家一般的这个桥梁大桥，包括我自己本人这个设计的杭州湾大桥，都是按照100年设计的。但是这个桥考虑它的重要性，它是连接了我们两个，这个就是特区，对吧？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嗯， 所以它的这个标准是最高的，应该说当今世界最高的这个设计标准。 嗯。 另外的话，它有很多的这个技术难度，它的这个技术难度也是空前的。 嗯， 比如说这个港珠澳大桥里面有一个海底隧道， 嗯， 长度有6公里多。 嗯， 那么这个海底隧道它是城管，这个每一级城管是180米长， 嗯， 然后有40米宽，这个高度有11米高，它整个体量就是一级城管的这个体量是76000吨， 嗯， 相当于我们一个航母的这样一个规模。 哇， 嗯，所以就是在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就是管街， 嗯， 在日常制完了之后，要复运到我们这个就是城管的这个位置下沉， 嗯， 下沉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体量之大，然后精度要求之高，这应该说 是空前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城管它是从两边往中间施工的， 哦， 到中间的这个 要对得上， 是在深海去合拢去对接， 哦， 因为两边的这个管接都已经施工好的基础上，要把中间的这一节有六七千吨的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对上， 嗯， 而且要就是在水下50-60米深的这个地方，要就是能够就是纹丝不动，然后呢就是不能有丝毫的这个漏水 偏差啊，也因为一偏差就漏水。 对对对，所以这个要求应该说这个是非常高的。 嗯， 然后呢这个我们就是在整个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当中，这个是成为这个是最难的一点。 嗯， 然后被他们这个也称为这个深海之吻啊。 嗯，深海之吻。 对对对对。 这两个庞然大物能这个准确无误的吻在一起，太不容易了。 对，这个最后实际就是施工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精度要求控制在1公分之内。 1公分之内。 对对，这么一个体量的这个，哦， 嗯， 是应该说这个他们是吻出了世界的奇迹，也吻出了中国人勇力超脱的这个自豪。 嗯， 因为这个城管隧道以前国际比较先进的国家是荷兰， 嗯， 就是在建设之初，应该是我们国家这个就是当时 去请教他们， 嗯， 或者是去引进他们来帮助我们来就是解决一些相关的这个核心的技术问题， 嗯， 但是他们要价很高，后来就是我们就是决定还是自主攻关， 嗯， 最后攻克了这个难关。 哦， 这在我们中交集团这个总共人民采访的这个各个视频啊，包括这个、 嗯、 这个音频的这个采访里面，其实都讲到这个、 讲到这件事情， 这是应该说对我们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啊。 是，嗯， 这个桥除了这个技术难度之外，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这个特点，它是一桥通三地。 嗯， 大家知道这三地这个法律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香港是引用了这个英国的法律。 嗯， 而我们这个澳门是葡萄牙的法律，然后我们中国是中国内地的这个法律，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桥，一桥连三地，它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管理， 嗯， 难度是很大的。实际上，它也是难度是管理的难度也是空前的， 嗯，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国内是U型，就是靠U行驶，香港是靠左行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它到了它的这个境内，它实际上是要符合这个英国的这样一些要求， 嗯， 所以就是说它在包括我们海关的设置啊，包括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交通转换等等，这都是管理上都是很难的， 嗯， 对于很多的难题，当然这些难题都已经通过这个各项的这个专题的攻关，应该说都已经得到很好的这个解决， 嗯，对，就像什么它大桥采用什么样的运营模式啊，哪些车可以在大桥通行啊，通行规则以哪一方为准啊，通行费怎么收啊，车辆保险怎么购买啊，出现事故怎么救援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需要都在建好大桥通车的同时也要解决这些问题，啊， 对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港珠澳大桥它的这个就是个非常特殊的桥梁，应该说它是集我们这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包括我们工程应用科学， 嗯， 这个为一体的一个工程，是一个综合的工程啊， 嗯， 所以我们院里面就有心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大桥的这个研究，到我们的这个设计，到我们后来的这个施工以及后期的运营管理， 嗯， 这个全过程的这个参与了港珠澳大桥，应该说这个是非常荣幸的， 嗯， 也是对我们整个全院这个感到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从您的语言当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哈，尤其是投入了真的是几十年的这个心血哈。那么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运营当天，也就是10月24号，不少内地和港澳居民也体验了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便捷，他们的体验又怎么样呢？我们一起通过央视记者的一段采访来了解一下。 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珠澳通道率先实施全国首创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型边检查验模式，内地和澳门居民只需排一次队30秒即可完成双方边检查验手续。 一位从珠海前往香港的乘客说， 立项的时候我们感觉它是个梦想，实现的机会 很难， 想不到我们祖国发展这么快就把它建起来了。 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首批旅客兴奋地进入大厅依次过关，不少旅客在现场拍照留念。 一位香港市民说， 这是我们祖国的骄傲嘛，这么伟大的工程，我们第一次来参加，很高兴。 在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一切也运转顺畅。 一位驾驶私家车抵达澳门的香港市民说， 这个过程很快，比想象中快很多，原来他说是要大概1个小时，但是我从香港开过来才半个小时就到了，非常好，非常棒。 哎，那么在让世人惊叹的港珠澳大桥背后，中国桥梁的千年沧桑又有多少的历史积淀？中国的桥梁又怎样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呢？稍后我们要跟您继续聊聊跨越千年的中国桥。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8号，电话4008729119。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 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7号星期三，农历9月3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立冬，白天晴到多云，空气质量和能见度整体还不错，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早晚气温低，感觉比较冷，请注意适时的添衣保暖，防止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1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3，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呢，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路段京藏高速西三旗收费站到建祥桥，京藤高速黄岗桥到望京西，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京哈高速王四营桥到垡头桥，京港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进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跨越千年的中国桥，跨越伶仃洋，东接香港特别行政区，西接广东省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港珠澳大桥10月24号正式通车。我们一起通过一组数字来认识一下这座大桥。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旅客从香港大屿山口岸人工岛出发，沿海岸一路前行12公里，就会抵达大桥东人工岛。再穿越6.7公里的海底隧道，即可上升到距离海面达50米、有着中国结美誉的青州桥上。之后在海面上御风而行22公里，经过美丽的海豚塔、江海桥和风帆塔九州桥，抵达珠澳海滨。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钢结构桥梁，仅主体工程的主梁钢板用量就达42万吨，相当于10座鸟巢体育场或者60座埃菲尔铁塔的重量。通车后的港珠澳大桥桥面限速100公里每小时，隧道限速80公里每小时，实行货车与小客车分道行驶。 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B，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的主梁钢板用量相当于十座鸟巢。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港珠澳大桥的修建过程中，一种动物与之息息相关，它还被誉为水上大熊猫，这是什么动物呢？ A 中华鲟， B 扬子鳄， C 中华白海豚。 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答案，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桥的这个钢材的用量相当于十座鸟巢的用量，哇，真的是好多啊。那么我们的编辑也特别让我跟朋友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找的这个答案是以这个新华社报道的为准的哈，所以差不多是十座左右的鸟巢的钢用量，答对的朋友也不少。王院长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吗？我们送他们两张演出票。 好的，那就选十吧。 选十哈， 十正好是十月通车的 啊、 哦。然后又是十座鸟巢的这个数量 哈。好， 就选第十位吧。 行，请我们的编辑来数一数看。那么第二道题呢？说的是港珠澳大桥修建过程中有一种动物和它息息相关，被称为水上大熊猫，是什么呢？是中华鲟、扬子鳄还是中华白海豚呢？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十一月底在天桥剧场上演的音乐剧《想变成猫的人》演出票两张。来，第一道题第十位答对的朋友是贝拉，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仁贵，先后主持或参与设计了江阴大桥、海沧大桥、杭州湾大桥、嘉绍大桥、宁波舟山港主要通道、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等项目。 来，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仁贵。其实大家更熟悉的称呼是叫您王院长哈。刚才也说了，从港珠澳大桥最早90年代初开始立项的时候，您就已经是参与，而且是项目的副总负责人。那么港珠澳大桥，在新闻报道中呢，还有刚才我们的介绍里头，大家对于港珠澳大桥最常见的介绍就是说，啊，这是中国建设史上里程最长、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大桥。那么对于这是一座什么样的桥，没有去过的朋友可能还是不太好想象。王院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港珠澳大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走向，它有好几个部分组成的哈。 好，这个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港珠澳大桥呢，应该说这个工程规模非常宏大。那么它呢，这个是集岛桥税为一体的这个特大型的这个交通基础设施。 岛屿的岛，桥梁的桥，隧道的隧，岛桥隧。 岛就是人工岛，在海里面建了人工岛。然后桥呢，就比方说了，隧就是隧道。它是有这三部分的这个工程构成。那么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桥它不是一直从比如说珠海一直整个在海面上跨到香港或者是跨到澳门，它中间是有在海底下走的。 对、这个为什么会有隧道呢？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这条线是连接珠海、澳门和香港的。那么这条线呢，就是临近香港的这个大屿山机场。只是就说正好在飞机的这个跑道上面。所以呢，就是跑道的延伸线上，所以它的这个就是通航。就是航空有先高的要求，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林顶洋水道，又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说是黄金水道，是我们大量的这个就是物质从南海进来，是从我们这个珠江口进来的，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这个就是水上的航运也是非常繁忙，而且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它是这个二十万吨和30万吨这个。就是海轮和集装箱船的这个通行的这个航道，所以它对这个水上通航的这个要求也是非常高。这个就是水上要求通航的这个要求高的话，就要求我们跨度很大。但是呢，我们因为航空先高，就是机场很近。那么它对航空先高有要求，其实我们这个桥又不能做得很高。 但是桥下的话这个通航净宽和净高要求很高， 底下的船要要求这桥要高一点我好过，上面飞机又要求你这桥要低一 低一点 对我 影 响 小，不要影响它的这个航行对， 真是上下两难。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就逼着这个地方只能修水道、 嗯、 就是我们这个桥到了一定的范围，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国际航道这个附近、 嗯、 我们必须要通隧道从下面穿过去， 这样就谁都不影响了， 再修桥连接香港、 哦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就出现了这个机岛税和桥集合的这样一个就是综合性的这个交通基础设施。 嗯， 所以这个呢就是应该说桥的桥梁部分是占整个桥长的整个工程长度的就是80%左右。 嗯， 那么这个我们隧道呢有就是有6公里长。 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整个构成了我们港珠澳大桥，就是有桥有岛有隧。 嗯， 当然税是看不见的，但是税是整个我们大桥的这个建设里面这个最难的一部分。 最难的，刚才您说的城管、 哎、 对接那些就是在隧道部分是吧？ 对，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他介绍了这个最难的这一部分。 是、明白了。 它的走向呢主要是东西走向，从、西边的这个珠海和澳门、然后就是往东连接香港。 嗯嗯。所以呢这个港珠澳大桥呢如果是从空中俯瞰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 对， 它不但是身材纤长，而且这个颜值很高，肌肉还很发达，因为它很结实。刚才您也给大家介绍了它的设计使用寿命120年，这个120年的使用寿命比目前全世界跨海大桥普遍使用的寿命整整多出了20年。 对， 刚才您也说了， 对， 普遍的是100年左右。那么再对比一下正在拆除的珠海的这个南屏大桥，使用了30多年的时间，应该说行业内也一直在提倡打造百年工程。那要实现这个桥梁百年的使用寿命，一般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对，这个桥梁呢它是一个大型的这个交通基础设施，是关系到这个国际民生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设施，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安全运营一直是我们业内这个非常高度关注的一件事情，而且国家也提倡就是我们要精品工程，要打造百年精品工程这样一个这个建设的这个目标。 嗯， 所以呢就是影响这个大桥使用的这个使用寿命的这个因素其实是非常多的。 嗯， 我们概括为三句话，这三句话呢就是设计是大桥使用寿命的这个就是是一个灵魂，设计是灵魂，施工呢是保障，是基础。 嗯， 施工是基础，然后呢运管就是运营管理是保障。 嗯， 是实现这个百年寿命或者是百年工程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保障。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设计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遗传基因，如果基因好的话，那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它的这个体格就有保障。 嗯， 所以这个设计是一个灵魂，是整个工程的灵魂。因为设计的时候我们采用什么样的这个结构， 嗯， 选择什么样的材料，采用什么样的工艺来实现， 嗯， 这是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大桥应该说它的遗传基因怎么样就决定了 最重要的 这个设计，它是整个工程的灵魂。 嗯，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施工是基础。为什么施工是基础呢？施工就像我们这个人这个始于怀的这个孕育的过程，他出生之前的这个孕育的过程。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我们采用什么样的这个养生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混凝土需要养生，一开始它是没有强度的， 嗯， 然后浇筑完了之后通过这个我们的养生，然后使它慢慢的形成强度，最后就是这个就是能够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这个功能。 嗯， 所以呢就是这个施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施工的质量， 嗯， 施工的品质它决定了我们这个桥就是它就是在娘胎里面它有没有病，对吧，有没有毛病。 是， 所以呢就是这个施工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提倡就是我们这个品质工程，这个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大桥在这个就是孕育过程当中它就是非常健康的。 嗯，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是我们整个大桥，就是应该说这个比如像港珠澳大桥到现在它已经就完成了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设计，第二个阶段就是施工。 嗯， 所以它这两个阶段都已经完成了。 嗯， 那么就是现在要做的这个就是运管 运营和管理， 就是确保我们大桥在后期的这个进程通车之后，它的这个就是就像我们这个保健医生一样，我们 要就是给他就是精心的去呵护， 嗯， 使得他在这个后面的这个120年这个服役期内， 嗯， 能够就是确保大桥的这个畅通和安全， 就跟人一样，是吧？您这个爹妈给了一个好底子，身体从小不错，这个基因也非常好，您这个要想长寿，还得后天的这个养生， 养生很重要， 是吧？非常重 要， 要 有一个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对吧？ 对， 要有各种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卫生的这个条件啊等等，这各方面的环境的这个保障， 嗯，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实际上就是它跟人是一样的， 嗯， 它也是这个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 嗯，所以要实现桥梁百年的使用寿命，要考虑很多的因素，从最开始的设计到施工到后期的运营维护，缺一不可哈。 对对，特别是运营管理期间，比如说它包括我们日常的管理，嗯、日常的这个运管呢，就是我们每天要巡视，对吧？ 嗯、 哪个地方，比如我们桥面哪个地方哪个零件， 嗯， 这个有损伤了或者有病害了，我们要及时的去处置， 嗯。 然后我们隔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桥梁它就跟人一样，它比如说过十年， 嗯， 我们要给它体检一次，全面体检一次，哪些构件。就用了10年之后，像我们其实很多就钢构件，比如说有高强硫酸，它10年之后它会松动啊，有过一段时间它会松动啊什么的，我们要及时的发现去预警它。 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有些构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支柱或者伸缩缝，它是有使用寿命，它不能跟大桥同样的这个使用寿命， 嗯， 它是可更换的。那么就是我们要做好我们日常的巡检，做好我们就是定期的这个体检。这样的话我们及时的发现问题，然后给他就是及时的加以这个处理， 嗯， 这样的话确保整个大桥在120年的这个使用寿命之内， 嗯， 能够就是运营高效的这个运营和安全， 嗯，所以这个像您这样的这个建筑设计机构真的是要承担这个大桥其实是全周期的这种工作哈，不仅仅是我们所想象的前期啊就设计好啦，或者是监督一下施工啊等等等等，那么说到这个建造桥梁啊，咱们中国世界公认的桥的故乡，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是修建了不计其数的桥梁，他们横跨在中国的山水之间，便利的交通，装点了河山。那么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王院长来到节目现场啊，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中国古代桥梁的深厚历史。那说到中国的古桥，很多朋友最先想到就是我们小时候课本学的赵州桥了。赵州桥建造是在隋朝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中国古代桥梁一个大发展的时代？ 对，应该说我们中国就是桥梁走到今天，已经就是进入了世界这个先进的行列。 嗯， 但是我们古代的这个桥梁，应该说在世界桥梁史上也是非常辉煌的。 是。 那么我们国家呢，这个幅员辽阔，特别是我们的地形是，东南低，西北高，然后我们国家有长江，有黄河，有珠江。还有很多啊，我们有七大水系， 嗯， 所以就是说那个我们国家这个自古以来，实际上就是桥梁，一直是，就是我们发展生生不息的这个就是一个就是重要的这个就是基础设施， 是也是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哈，山山水水， 对对， 这个 是相关的， 对对对， 应该说这个就是这么复杂的这个地形条件和就是。丰富的这种地貌， 嗯， 也给我们这个孕育了这个非常灿烂的中华文明， 是， 就是这个我们桥梁的这个建设史是跟我们国家这个就是5000的这个文明史是相关的， 嗯， 就是在古代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在就是原始社会的时候，实际上就有桥了， 嗯， 那时候桥实际上是比较简单，就是可能就是跨度很小，就是几米，对吧？ 嗯、 那个取材就是自然的材料。比如说木头， 嗯， 就是树砍下来，然后它有多长，可能那跨越的能力就是多大， 嗯， 大了可能它这个木材太重了，可能人扛不动，对吧？搬不动，所以它大了大的这个，即使有很高很粗大的这个木材，它也不一定能修大的跨境， 哦、 所以那时候呢， 拿不动， 很多这个能力和设备的这个限制，所以只能建比较简单的、 嗯、 这个，比如说一个2米的这个。河沟，然后用木材，就是往上一搁，就自然的这个木桥， 嗯， 还有什么桥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小河， 嗯， 水也不深， 所以呢，那时候就是叫布丁桥，布丁桥什么的，就是在中间每隔一步，然后放一个石头 啊， 然后这样人就是跨过去， 一步一步的跨过去， 这是我们古代就是原始社会的这个桥， 是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桥为主。 嗯， 那么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进入这个春秋经过年代之后，我们才出现了这个就是古代的这个桥，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就是我们原始社会之后就是。最早出现这个桥梁是在我们这个西周以后，春秋经过年代为盛，那时候呢就是出现了一些古代的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桥梁。那古代的桥梁的话，就是我刚才讲了最开始的时候有就是我们的木桥，还有这个布丁桥，布丁桥就是反正在河里面用石块啊或者用下的这个东西垒起来的，对吧？一步一步的这个跨过去的这种形式，但是到了这个春秋经过年代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有梁桥，有我们的浮桥，因为那时候就是可能生产力水平稍微有提升了，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大的树木可能就是跨径也开始增大，就是我们以前几米，现在可能就是到了十几米二十米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呢有些就是比如说长江啊黄河这个过不去的这些地方呢，它就是通过这个就是浮桥，就是我们用木材用那个竹筏这个编起来，然后在整个这个河面上形成一个就是人可以通行的这样一个浮桥。那时候这种桥实际上也是叫简易的这个浮桥，跟现在这个浮桥比起来那可能是非常非常简易的。但是这两种这个桥的这个形式应该说已经可以叫真正的叫桥了，就是它真正具有这个桥梁的这样一个功能，这是就是到了这个我们这个 春秋战国 年代这个时候， 就 是应该说这个而且就是已经发展成有以前都是就是一个比如说一根木头，就是横在这个两岸，后来就发现这个桥宽，河宽了，那么就是用一个木头已经不行了，那就发现了有渡过桥的那这样一种这个机构，就是渡跨式桥梁。那个时候就已经发展了有渡跨式桥梁，就是比如说我们十米一个桥段，中间用木头把它搭过去，这样形成的这个自然的这个木桥。所以就说那个年代的话，这个桥梁已经有了一个比较高的这个 有雏形了， 有了一个雏形。 嗯， 所以在我们这个公元前，也就是至今有2500年前的话，就已经在黄河上有浮桥。在两千多年前，我们在长江上出现浮桥。所以我们的古代这个 很有智慧啊，2000多年前就有了， 很有智慧的。 是 像长江上这个建浮桥，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因为长江是有流速的， 是 它的这个流速还不小。 水流又快，江面又宽。 对。所以就是我们的古人智慧也是真是这个跟中华五千年的这个文明是密切相关的。然后这个再往后就到了这个东汉的这个时期。就是也就是我们在距今就是2300年左右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拱桥。这个拱桥开始就是出现修建。这个拱桥主要一开始的拱桥主要是以石料为主的。就是石材，因为石材也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材料，我们古人一开始是用木材轻嘛，对吧？石材相对来讲重，所以呢就是说那个到了东汉的这个中期的时候就开始修建石桥了，那么石桥的话应该说是我们古代桥梁这个最具代表性的这种桥梁，它的这个雏形啊，这个应该说这个是我们整个这个建筑领域，就是人的这个建筑的这个形式这个丰富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我们石材是应该说是非常丰富的，整个这个中国的话真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石材，对吧？那么石材的话它可以雕琢，它可以供很多的这个工艺品，所以我们古代很多这个石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你比如像我们昭州桥现在至今实际上就是已经经历了这个就是上千年的这样一个历史，但是呢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纹就是雕刻的一些纹路啊什么都是非常清晰的，对吧？它能保存下来， 而且还 一直都在用呢，哈。 对，一直都在用。所以呢就是这个石桥的出现应该说是我们整个建筑史上的一个非常这个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创举。 那么这个石桥应该说这个有很多这个代表的这个桥啊，就是我们古代出现了很多这个代表的这个桥。 嗯， 这个等一会儿我给大家再介绍这个。 嗯， 这个桥形讲到这个地方，实际上我们已经出现了三种桥。 嗯， 一种是先是木桥，或者是叫梁桥，就是都化的这个机构。另外的话就是拱桥， 嗯， 还有一个就是浮桥， 嗯， 那么就是到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这个大部分的桥型，在这个我们是汉代这个到了汉代，基本上就有了， 就有了， 对对。后面呢还出现了一些，就是到了就是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用我们这个藤属搞的这个自然的这些吊桥。就是我们俗称的吊桥，当然我们现在桥梁叫悬索桥， 嗯， 就是现在的这个，但是它古代叫吊桥。吊桥实际上就是，是顾名思就是 吊在空中的，吊在河面上。 对，利用这个就是我们材料的这个抗拉的特性， 嗯， 来就是修建的这个桥梁。 嗯， 那么这个吊桥的这个发展，就是我们国家就是应该是非常也是非常就是领先西方的，至少领先西方800年。比如我们在这个就是最早的这个唐朝的时候，出现了这个用竹子编的，或者是用那个藤，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多这个自然界的这种这个植物的这个藤，然后绞编起来形成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吊桥。 嗯， 所以就是这种桥呢，这个出现之后，应该说这个大大的这个提升了跨越能力，因为这个很多材料这个收拉性能比较好，它可以结，它可以打结，可以这个不断的延伸。 嗯， 而我们的这个木材和石头，它以前就是古代它没有这个连接的技术，所以就是吊桥的出现是我们整个桥梁的跨越能力大大的提升了。 嗯， 所以到了我们唐代的时候，这个就出现了这个吊桥。 嗯， 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到了我们唐朝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现代的桥型 都已经有了啊。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桥梁的这个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在我们1500年前，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现代的桥型都已经就出现了。 好厉害啊。 对对对。 那我们中国历史上哪些著名的桥梁，他们就是在哪些地方代表了当时先进的技术呢？ 对，这个我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赵州桥，刚才就是我们这个主持人刚才介绍的这个赵州桥。赵州桥是建于隋代中年。 嗯， 那么它是在这个就是相当于公元这个600年左右建设的。他呢是由这个李春，这个我们著名的这个古代建筑师啊，这个李春设计建造的。那么到今年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 嗯， 它的这个跨度是30多米，在这个1400多年就能建设这个跨度30多米的这个跨度，是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大家知道，我们南京长江大桥是1968年建成通车的，那时候跨度也就120米。这个是就是那个南京长江是160米，就是我们武汉长江的是120米 啊。 所以他当时就是1400多年前就能建这个主跨37米多的这样一个桥，是可想而知他当时的这个智慧。对，然后的话就是这个桥也是就是应该说是中国桥梁至今完成就是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桥。 嗯， 但是它不是最早的，在它之前比它早大约就是20年左右，还有一个桥也是就是建于这个就是隋朝的。 什么桥？ 它的这个桥呢，这个叫小商桥。 嗯， 它的跨径比这个小得多，但是它也是一座石拱桥，至今保存完好。 嗯， 这是就是赵州桥的这个情况。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古代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石桥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石拱桥、石梁桥、石柱桥。那么这个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在采用这个石头做这个桥墩、桥柱的这个桥，实际上是西安的这个就是叫灞桥。它的建于汉代，它是用那个就是用石柱然后做桥墩的这样一个桥，这是应该说这个也是我们桥梁史上的一个首创。 嗯嗯， 这个桥的话，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采用这个石柱加上这个石梁或者是石拱，它的这个使用的年限就会很长。 嗯， 因为这石材它的这个使用寿命是比较长的。 嗯， 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是我们这个对着我们桥梁来讲的话，就是大大提高了这个机构的这个使用年限。 嗯， 这个桥梁耐久性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增强。 嗯， 然后再一个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安平桥， 大家也称为这个五里桥。这个桥的话是，就是在古代，它的这个建造年代是在这个宋朝， 嗯， 那么就是那个大约这个年代来讲的话是1140年到1150年前后。 安平桥是在什么地方？ 在它这个桥呢是在进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福建省的晋江 啊， 它的这个桥长达到了这个2.5公里。 嗯， 在这个就是最近将近这个1000年的这个时间啊，已经建5公里长的这个桥，应该说当时这个也是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 嗯， 而且它的这个桥长的这个记录一直保持了这个700年之久，就是世界最长的桥的这个记录一直维持了700年。就是他是古代这个长桥的这个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嗯， 这是第二个桥。第三个桥是虎渡桥， 嗯， 也叫江东桥，它是这个1240年建成。 嗯， 那么它呢，这个为什么介绍这个桥呢？它是用石梁， 嗯， 这个石梁这个长度达到23.7米。 哦哟，这个 然后它的高度呢是达到了这个就是1.9米高， 嗯， 宽有1.7米。 这是在哪里的桥？ 这个桥呢也是建在这个福建。 嗯， 那么这个桥就是它的问题是在哪儿？就是你想这么大的一个石梁，这个重量是几十吨，这个就是当时是用什么样的这个条件，什么样的这个办法把它运到这个现场，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至今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谜。 嗯， 但是这个桥呢，这个建设应该是这个应该说采用了这个很高超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技术。 嗯，好，那么通过王院长您的介绍，我们对于我们中国古代这个桥梁的杰出的这个成就哈，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随着时间的这个发展，我们近代又有哪些尤其是咱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有很多这种非常棒的这个项目，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再仔细的介绍一下， 好 吧？ 好，那么我们这个先来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我变成了人，终于变成了人。 这是一部著名的日本音乐剧，从1979年至今上演近2000场。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11月底在天桥剧场上演，讲述了一只憧憬着人类生活的猫咪如愿变成人之后尝到人间酸甜苦辣的故事。究竟这部音乐剧为何经久不衰？和百老汇音乐剧相比，日本的音乐剧又有怎样的发展历程和演出特点？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想变成人的猫》，了解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音乐剧的发展历程。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7号，星期三，农历9月3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来看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1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3度。那么未来3天也没有降水天，所以今天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跨越千年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从方案设计到施工建设，从工程管理到技术研究，大桥管理局和建设者始终重视海洋资源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最终实现了海洋环境零污染和中华白海豚零伤亡的目标。大桥所在的珠江口伶仃洋海域是中国最繁忙的航运水域之一，也是中华白海豚这一全球濒危物种的重要活动区域。这种海洋哺乳类生物被列入了濒危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有着水上大熊猫之称。在大桥主体工程建设期间，保护区管理局和建设方施工单位联合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观豚员。观豚员考取证书后，任务就是在施工前乘船对周边海域进行观测。中华白海豚每隔几分钟就要浮上海面换气，为了防止它们受施工伤害，观豚员可以采取敲击船只等方式提醒中华白海豚离开。大桥通车后，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和海洋环境的保护如何开展，成为了大桥管理者和海洋管理部门面对的新课题。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C，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水上大熊猫。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中国四大古桥不包括以下哪座桥呢？ A. 卢沟桥， B. 赵州桥， C. 断桥。 哎，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在港珠澳大桥修建过程中，一种动物和它息息相关，还被誉为水上大熊猫，这就是中华白海豚。王院长来给我们选出第二位答对的幸运朋友的数字吧，好吧。 那就选24吧。 24，为什么呢？ 因为10月24通车的嘛。 10月24， 有一月了，就给一个天。 好嘞，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看啊，是哪位幸运的朋友？那么第三道题呢，说的是中国四大古桥不包括以下哪座桥？卢沟桥、赵州桥还是断桥？知道答案的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11月底在天桥剧场上演的音乐剧《想变成猫的人》。这个明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的介绍。来，第二道题，第24位答对的朋友是我们的老朋友云儿，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继续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仁贵，来请王院长继续跟我们聊聊跨越千年的中国桥。刚才呢，王院长已经跟我们说过了，这个几千年来哈，我们中国真的是在桥梁的建筑史上有非常多傲人的成绩。那么时间发展到了现代，我们中国的桥梁也是达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水平，要说呢是和咱们国家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项目也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中国有多少大桥呢？我这也有一组数据，今天有超过100万座公路和铁路桥梁正在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连接到一起。到2018年4月底，世界排名前10的跨海大桥斜拉桥还有悬索桥，中国都占据着半壁江山还要多。那么王院长，您所在的这个工规院就分别设计了5座、2座和3座。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桥梁建设，长江大桥可以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如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毛泽东就为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也是古往今来长江上第一座现代的桥梁。之后呢，是1968年竣工的南京长江大桥，是万里长江上第一座由我国自主设计和修造的现代化桥梁。王院长，那这样的跨江大桥是不是也是代表了当时咱们国家建造桥梁的最高水平呢？ 对，就是武汉长江大桥是当时在俄国专家，就是在苏联专家的这个指导下这个修建的，应该说这个是我们国家这个万里长江上这个第一座长江大桥。 嗯， 那么南京长江大桥呢，是1968年进城通车，是我们国家自主这个设计自主建造的第一座这个跨长江的这个大桥。 嗯， 应该说这个桥当时是集全国之力，这个当时这个建设的这个造价是4亿，当时我们相当于说我们是8亿人口，每人5毛钱出来建这个桥。在当时，这个南京长江大桥应该说是我们国家这个现代桥梁的这个代表作，它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一个项目。这些卓越市民，他当时的这个建设的水平是应该说是全国最高的。 嗯， 也是代表那个年代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个建筑。 嗯， 所以在我们心目当中都有崇高的这个地位。 是。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呢，我们中国有多座世界级的大桥陆续建成，比如2008年5月建成通车的杭州湾大桥，全长36公里，是当时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2011年建成通车的青岛胶州湾大桥，2013年建成通车的叫嘉绍大桥等等等等，这些现代桥梁都拥有十足的科技含量。比如这个嘉绍大桥是获得了2016年国际桥梁大会古斯塔夫林德萨尔奖，还有国际道路联盟全球道路成就奖，菲迪克工程项目特别优秀奖等等等等。那么这些都是王院长您这个亲自主持设计的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从这个时期开始，我们国家建造桥梁技术其实已经是世界领先了呢？ 对，这个应该说中国桥梁它的发展是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解放后这个头20年基本上是处于这个恢复和重建阶段，那么到了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前10年， 嗯， 基本上属于这个我们跟着后面学的这样一个阶段。 嗯， 就是到改革开放的这个第二个10年，也就是我们上个世纪90年代， 嗯， 中国桥梁的建设就是开始全面启动，全面的这个高速发展。这个时候建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这个跨长江的大桥，比如说嘉荫长江大桥。 嗯， 这个嘉荫长江大桥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跨境超7米的桥梁，是一个里程碑。 嗯，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桥梁。那么这个阶段是我们国家桥梁全面赶超的这样一个阶段，往上赶的这个阶段。 嗯， 那么到了本世纪前二十年，差不多20年嘛，现在是18年。 是。 那么我们国家的桥梁是全面领跑事业这样一个阶段，应该说这个刚才那个我们主持人讲到的这几个桥都是我很有幸就是主持了这些桥梁的这个设计。 嗯， 那么这些桥这个实际上是代表了当今中国这个桥梁应该说是最高水平的一些桥。 嗯， 那么它呢是由我们中国桥梁大国向桥梁强国迈进的一些代表作。 嗯， 另外的话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桥梁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这个代表作，比如像嘉绍大桥。 嗯嗯， 它有很多的这个发明创造。 您给我们举举例子，这些桥梁里头都有哪些？现在真的是要这种科技含量足才能够建成这样的大桥啊。 对，比如说嘉绍大桥，嘉绍大桥它是一个六塔斜拉桥。 嗯， 它是一个八车道的。 嘉兴到绍兴是吗？ 嘉兴到绍兴，横跨钱塘江的。这个嘉绍大桥这个地方，它下面是有钱江涌潮的。这地方的 钱塘江大潮，每年看的就是这个，是吧？ 对对，以前在大桥进城通车之前，在建设期间，每年的这个8月15到8月18这个中秋节期间，不是要直播这个钱江 钱江桥大潮，钱江大潮， 第一站就是嘉绍大桥。 哦， 因为这个地方这个自然条件非常复杂，而且要求非常高，它的这个主水利的要求，就是我们桥梁主水利的要求小于5%，我们港珠澳大桥是10%，杭州大桥15%。所以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全世界来说的话，这么宽的这个海域里面，建桥。要求达到5%是非常非常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桥墩主水的这个面积占整个河床断面的这个比例。 就是你桥墩不能太大，是吧？ 不能太大， 太大的话 只能占5%。 哦，这个意思。 哎，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最主要的目的是。 腿要细，您还得站得稳，这个是不容易哈。 对，最主要是要保护我们钱塘江大潮。 哦。 不要就是因为我们建桥。让我们这个钱江涌潮是世界奇观 了，消失了，不能消失， 不能让它消失或者减弱。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建桥带来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尽管是一个八车道，这个桥很宽，40米宽，但是我们采用了这个单桩独柱的这样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应该说这么大规模的这个桥梁，在这么一个海域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应该说这个是一个创举。第二个，我们六塔斜拉桥为了保证，因为这个地方钱江涌潮水动力很强，它的航道是并迁的，并迁的范围有2公里多， 会晃来晃去。 对，所以我们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成了一个5跨的这个六塔斜拉桥，就是我有5个主跨，你怎么摆都在我这个范围之内，保证你桥下可以通航。 那就是说桥是也是会摆吗？ 桥不会摆，但是我们这个把它的摆动的这个幅度都涵盖了主桥，所以这样的话采用了这个六塔斜拉桥，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这个六塔斜拉桥。这个因为温度阴力的关系，我们把中间切开了，就是在2.68公里的中间，切开了之后呢，就是设了一个钢心角，这个钢心角的构造是绝对是一个就是制造加结构加我们整个工艺一体的这个高精尖的一个构造，是一个创举。 它起了个什么作用呢？ 它起的作用是就是我们把温度的，因为温度结构越长的话，是温度伸长的这个就越多，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冰塔的推力就越大。我们为了减少这个推力，把中间这个温度释放，这样的话它可以就是温度可以自由并行，但是呢它传递的这个就是在这地方不能断，我们 物理里的力学， 对，要保证新车的平顺性。 哦，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采取了这么一个构造，这个构造也是全世界是首创，而且我们很成功，就是解决了很多耐久性啊，还有下的一些结构设计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就是获得了很多这个发明专利和就是国际的这个认可，应该说啊， 听着都觉得特别的骄傲啊。那王院长对于这样的。您刚才也说您主持了咱们国家的这个杭州湾跨海大桥、胶州湾跨海大桥以及这个嘉绍大桥等等的这些大桥的设计工作，对于中国桥梁的未来您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桥梁工作者来讲，这个最关心的我们还是这个大桥的这个就是安全和品质。 是 它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说白了就是耐久性，就是我们要确保我们大桥在设计使用寿命之内这个畅通安全，这是我们作为桥梁工作者这个所关心的这个，这也是对老百姓这个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未来的话，我们提出来这个就是尽可能使我们桥梁的品质能够极大的这个得到提升，使我们这个桥梁的这个管养的水平。能够得到这个高度的这个智能化，就是不要我们因为人的这个能力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很多设备的能力它是可以无限拓展的，就是更加智能化来就是确保我们整个桥梁能够为社会的这个经济发展能够提供支撑和保障。 其实王院长在设计还有你们施工的过程当中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我之前跟王院长交流的时候，王院长也很谦虚哈，就不愿意再说你们这些，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以后有机会再跟我们慢慢说好吧。 好的 在一座座腾飞的大桥背后，是很多人在为这些超级工程默默的付出，更是在中国桥梁 使得这个中国桥梁在迅猛的发展，桥连接着东西南北，也连接着过去和未来。那么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桥带来更广阔的前景和更美好的未来。也非常感谢王院长您和您的同事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和默默的付出，谢谢你们。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好，那么最后我们再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我们来公布第三题的答案，好吧？ 好的。 第三题也有不少答对的，王院长您看您选第几位幸运的朋友呢？ 就选第一位吧，因为这个桥是世界第一的一个桥， 港珠澳大桥、 就是、对，就是选第一位 第一位听众答对的朋友、好吧。好嘞，没问题，我们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答案。 跨越千年的中国桥，中国大桥发展于隋，全面兴盛于宋。按照桥的结构，最容易搭建也是最早出现的桥是浮桥，此外还有吊桥、索桥、拱桥和梁柱桥。最早的吊桥采用的是藤索、竹索，后来发展到铁索。唐代中期，中国出现了铁链吊桥，这比西方早800年以上。四川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建于1706年，是著名的铁索桥。拱桥始建于东汉中期，随后在中国遍地开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家最熟知的赵州桥。赵州桥建于隋代，至今有1400多年。赵州桥由著名的工匠李春设计建造，他经历风霜岁月的侵蚀和多次地震的考验，依然屹立于河北清水河上，这本身就令人惊叹。历史上著名的拱桥还有宝带桥、卢沟桥、枫桥，以及北京颐和园的玉带桥、十七孔桥等等。北京卢沟桥建成于1192年，卢沟晓月是著名的景观。广东潮州韩江上的广济桥也很特别，是梁柱桥和浮桥的结合体，这样更便于横向过人、通车、纵向过船。初建于南宋的广济桥与河北的赵州桥、北京的卢沟桥、泉州的洛阳桥并称为中国四大古桥。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C， 断桥不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您答对了吗？ 好，那么最后一道题呢，选第一位答对的幸运朋友是我们的微信网友秋山，也是老朋友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好了朋友们，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就全部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还是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我变成了人， 这是一部著名的日本音乐剧，从1979年至今上演近2000场。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11月底在天桥剧场上演，讲述了一只憧憬着人类生活的猫咪如愿变成人之后，尝到人间酸甜苦辣的故事。究竟这部音乐剧为何经久不衰？和百老汇音乐剧相比，日本的音乐剧又有怎样的发展历程和演出特点？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想变成人的猫》，了解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音乐剧的发展历程。 想飞越过海洋，让梦穿越时光，我的爱在等待，我的心永不再徘徊，不再徘徊。想飞，为爱远航，让梦乘风破浪，谁也不能阻挡我的心，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出发，别再彷徨，在徜徉，云在为你我而歌唱，快乐来到你身旁，拥抱所有梦想，你是我的海港，为你永不再彷徨，不再流 这里是抢购时间的双十一专属特惠的直播现场，我是飞扬。 大家好，我是志邦。那别人的双十一呢还在预热，咱们的双十一啊已经开始了，而且第一波优惠马上就要结束了。 是的，我们提前双十一的原因呢，第一个是因为不争物流不抢快递，第二个是因为我们产品众多，一个一个来，这个月啊每天都是惊喜。 没错啊，就像最近给大家推荐的瑞麟羊奶三盒送15件套，我们也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有人就说了，这15件套青花瓷套碗就占了12件套啊。 实话， 哎，我就不乐意听了。你听我们推荐羊奶也有几年的时间了吧，这一款瑞麟羊奶呢之前2盒送青花瓷套碗，对吧？那现在咱们双十一除了送套碗，还要再送您蒸蛋器一台，就是让您煮鸡蛋热牛奶的，还有旅行背包一个，中老年的专用指甲剪一个。各位，这只要多订一盒羊奶就免费都送给您了。这个优惠要说不大我可不承认。 好了啊，你也别太激动了，咱们的活动呢还是获得了更多的认可的。你看最近啊复购的老会员太多了，但是今天我们回归到主题，还有最后一天的机会可以享受到羊奶粉的推荐，可以享受到买3送15的双十一超值优惠。 没错，4007106108，4007106108，那此刻就来为您开通，99块钱一盒，订购3盒就送15件居家生活大礼包，门槛低送得多。